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3集。 秦小南被陆延辰打发去屋里做练习册了。归晓找到厨房，陆延辰正不慌不忙卷了袖口，将弄脏的鱼倒进水池子冲洗干净。一时间，小厨房里只剩了各种单调的声响，刮鱼鳞，剪刀丢进池子，洗菜刷锅。归晓就和过去一样，旁观陆延辰弄这些，也插不上手。他将头抵上门框。 我不去的话，也要亲口跟你妈说一声吧。 陆延辰拧开水龙头，就着那刺骨的自来水打肥皂，将自己手心手背里里外外都洗干净，摘了绳上挂着的毛巾擦干手。 不用，我会和他说。 陆延辰想着，自己忍让是必须的，而归晓不必在这上面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 鱼想怎么吃？ 这是什么鱼啊？ 桂鱼。 桂鱼好贵啊。 这是归晓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。自从陆延辰昨晚结了那顿饭钱，归晓心里始终不大舒服。那顿饭是他特意让表弟找了贵的地方，心甘情愿要送上门去给表弟夫妻狠宰一顿的，没想到最后是陆延辰买了单。归晓听服务员一说，就赶紧要了发票，说是要报销，其实是为了看总价。发票拿来，表弟夫妻也看得啧舌，直夸陆延辰真是出手阔绰。表弟这么一句夸，让归晓更不舒服了，可又不能直接说。那条去了鳞鳃洗净沥干的鱼还在等着宣判。归晓收回思绪，想了想说， 松鼠桂鱼吧。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挑嘴，真是不嫌麻烦。陆延辰似乎是暗叹了口气，正瞧见外面解决了小刺头们，满脸堆笑摸到厨房来邀功的海东，从裤袋摸出张票子丢出去。 去买包淀粉。 陆延辰做饭一贯手脚麻利，三盘菜十几分钟出锅。财务处两个小姑娘闻着香味儿，一人捧着个不锈钢饭盒来讨了两勺菜，吃上了就赞不绝口。 陈哥，你手艺这么好，看嘛这两天不是炒饭就是泡面。 自己一个人麻烦。 陆延辰嫌油大，将抽油烟机打开来，又摸出根烟，就炉上的火焰点着。 我们这么多人，陈哥你要乐意烧，交伙食费都行。 陆延辰充耳不闻。锅里的汤料和煮烂的鱼肉滚起来，泛着浓浓的奶白。秦小南弄回来的小草鱼虽不够吃，煮汤倒不错。他用汤勺舀了，背手过去扣到归晓的腕子，将归晓弄到身前。 尝尝，咸吗？ 归晓在两双眼睛的注视下吹了吹，却尝了一口。 嗯，不咸。 陆延辰喜欢看他吃东西的样子，过去给归晓烧菜，归晓吃到高兴了都会抽下鼻翼，很满足很惬意地凑过来，游着嘴就去亲他。 给你饭钱。 归晓意犹未尽，将余下的汤水都喝完了。 嗯，这汤好鲜啊。 陆延辰就着自己右手吸口烟，视线正对上归晓的，香气四溢，也烟味浓郁。 太阳的光透过那一缕缕烟灰色的烟雾，像小时候看的那种露天广场放映的电影，光线从机器里投射出来也是这种光，能看到空气里飞舞的灰尘。明明近看是光和灰尘，投射到几十米外的大屏幕上就成了连贯的故事影像，真是奇妙。归晓在陆延辰看向自己的这一刻，竟有种错觉，觉得他会在众目睽睽下亲自己。陆延辰偏过头去，将烟雾吐到了窗外，露出了一丝笑。没多一会儿，财务室溜达出来一个头发高盘、摩丝打得锃亮的中年女人。她看了眼鱼汤，再去仔细看归晓的脸，又携着其中一个小姑娘手里的勺子尝了一口。 嗯，陆晨的手艺真是好啊，日后老婆可是享福了。 这是陆延辰的表舅妈。陆延辰不必深想就知道，自己的妈这么巧赶来修车厂见到归晓，一定是拜这位所赐。表舅一家算是靠陆延辰家吃饭的穷亲戚。陆延辰记事早，大概三四岁的时到现在还能有印象。比如他第一次被亲爹揍是三岁多的时候，经不住打，擦着鼻血狂哭，表舅妈就在旁边象征性地拦了下。后来他还亲耳听到表舅妈劝自己的妈妈： 棍棒出孝子，不打不成器，老公是一辈子的，哪家不打孩子呀？这不打还不就成流氓了。 一直到陆延辰念中学，这女人最爱说的话就是： 小时候你爸揍你，我可帮着拦了不少，陆晨啊，你可别忘了表舅妈待你的好。 陆延辰对这位上赶着搭话的女人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，眼睛里透着七分不耐烦。对方讪讪的背着手将两个小姑娘叫回财务室的小铁门外，教训了两句，声音拔得老高，含沙射影的在说陆延辰就是客人多，总弄得这走廊乱哄哄的，害得好好干活的人心思不定。归晓又不是小孩，听得懂这背后的意思，抬眼去瞟陆延辰。陆延辰从窗台上抄来一只核桃，啪的撞上柜子角，弄碎了壳，剥去大小不均的一块块皮，将核桃仁塞进他嘴里。归晓含糊吃着，满口的涩和香。他探头也捞过一个核桃，学着陆延辰的样子砸了下，疼得皱眉。 你怎么弄的？怎么一砸就开了？ 陆延辰看他这模样好笑，又砸开一个，递给归晓。 悠着点，别伤了。 归晓没接核桃，倒将他的手掌翻来倒去的看，手茧倒是有，可也不多。记得小时候家里一个表姐是做狱警的，说是专门练过徒手劈砖。 你是不是也会徒手劈砖啊？ 没认真练过，不擅长。我带过的兵友喜欢这个的，竖着劈一摞，一口气连着也能劈个三四十块。 海东带了淀粉和好酒回来，正瞧见归晓在研究陆延辰的手，他隔着厨房借着走廊那扇不太干净的小玻璃窗看着俩人，就和当初没差别。海东一时看得走神。 哎呀，真好啊，真是好。 海东的情绪和酒都备好了，直接将一顿饭从晌午吃到了日落。陆延辰让秦小南自己先去洗漱睡觉，他招呼厂里几个年轻的修车工将喝醉的男人们瓜分了，各自送回自己的村子。他和归晓合力将海东丢去车后座，海东倚着车座借大院子里的照明灯光去看归晓，喃喃说了句： 小姨子，小山。 唉，小山。 归晓听得心里一颤，闷闷的，全当没听到，替他关了车门。海东家归晓从没去过，是镇上最远的一个村子，从修车厂过去用了40多分钟。迎出来的除了海东的妈，还有海建峰和一个挺年轻的姑娘。海建峰起先没看到副驾驶座上是归晓，倒是海东醉得不行了，抱着那个年轻女孩时还回头含糊不清地念叨： 哎，小姨子，别走别走啊，等哥明天再去找你。 海建峰惊讶，借着车前灯的光辨清是归晓后傻了半天，到窗边上问： 归晓，还记得我吗？ 废话， 嗨，前两年我在大连呢，听他们说你回来同学聚会没见到你，还挺遗憾的。你那什么，那什么， 海建峰，你可别惦记归晓了，那是你陈哥媳妇儿。 哎，什么呀哥，我这不是见着老同学激动吗？ 哎，陈哥，我和你说啊，我弟弟从一开学就看上你媳妇儿了，可不敢说啊，你媳妇儿一张照片就在他床头上，从毕业摆到现在，白衬衫，红背带裤。 海东还在自顾自地说着，院里的气氛变得古怪。海建峰猛地看到归晓就顾着高兴，也没深想归晓怎么会在这儿，会在陆延辰车上。听海东这么一说，只觉得局面不可收拾。 没，你别听我哥胡说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